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景点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1月9号，星期二。有一种冷，不是你觉得冷，而是别人觉得你冷，好像觉得自己穿的再多，也会被人问一句：“你冷不冷啊？”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零下，看到的是朝阳、丰台、海淀都在零下八度到一度左右，而大兴区在零下九度到一度。最近啊，全国迎来大范围降雪天气，像河南、安徽、陕西等省份呢，甚至将有持续大面积的暴雪。雪天驾车应该注意什么呢？冰雪天气啊，开车尤其在经过坡道和弯道时，会比其他路段更危险。在拐弯时呢，一定要提前减速，保持低速过弯，禁止在弯道超车或变道。上坡时应该尽量保持低档位，并且避免换挡。下坡时应该避免空档滑行，还要注意不要踩死刹车，可以利用降低档位来辅助降低车速。每逢佳节啊，我们心里总有许多的期盼，所以我们愿意去寺庙敬炷香，讨个好兆头。北京有很多寺庙在新春佳节都会举办祈福活动，除了祈福以外，寺庙本身呢也是值得一逛的。据说啊，北京历史最为悠久的潭柘寺很适合求事业学业，来听听去过的人是怎么说的吧。 潭柘寺离市中心比较远，不过呢交通很方便，山上没有什么吃的，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备好食物和水，这里面写着如何求愿，按提示来就可以了。给小孩子求学业的话，就可以去拜文殊寺。 话说无论是元旦跨年还是春节过年，去寺庙道观祈福还是很不错的。所谓新年新气象，尊重传统，喜宴心安，欢欢喜喜讨个好兆头也挺好的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九六九报天气，关心天气更关心你，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，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。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，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，请拨打010-5175-2200。 Yeah.

阳里，让我的人生第一次看到光荣。当时就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。 熟悉的你。